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啦。今日咧，我哋情伤咗，都系阿笋哥翻嚟录音嘅。 大家好，大家终于射精未啦？ 你可唔可以唔讲啲咁卵核突嘅声线？我哋呕心，屌你老母！你讲呢啲声音， 我就系想大家喺临瞓想打飞机嘅时候，我发现咧啲同 不，我想问下呢条声喺边度睇到几多分钟啊？ 呢度咯，呢度咪 二一 廿四秒咁样咯。 哦，明白明白。 我发现啲 friend 咧通常唔系夜晚听我哋节目噶， 系几时听？ 翻工又将佢耷落 iPod 度，一路搭车一路听嘅。系咯， 咁搞笑嘅咩？ 系咯，咁我换个口吻啦。各位小姐，将手指插咗入个窿度咩？ 我心灵冇咁啊，屌你老！ 哎呀，我有啲好亲爱嘅女同事听我呢个节目噶。 喂，呢啲女同事靓唔靓女噶？ 我都几靓噶。 哇，屌你！ 啊，朱淡先啊，同佢哋表示下我嘅。 喂，但系你而家冇做，仲有冇同佢联络下嘅咩？ 有个出嚟屌下閪都有。 你冇咁呢啲幻想啊！嘥卵气啦！你又唔系靓仔个华伦天奴，屌你！ 华伦天奴系咪真系好靓仔？ 华伦天奴梗系唔靓仔，不过有钱咧，屌有钱就靓仔噶啦！ 华伦天奴系咪一个演员嚟嘅？请 问华伦天奴系一个设计师嚟噶？ 系咩？ 系啊！ 华伦天奴， 华伦天奴真系一个设计师嚟， 但系唔靓仔啊！ 唔靓仔，不过好有钱。华伦天奴咁，喂，我哋今集 咁，我哋又改一下好唔好咧？你又唔系有钱嘅华伦天奴啊嘛？ 唔系，今日第一集录咩咧？ 大家有冇人觉得咧？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已经过咗期咧，其实或者我哋两个人或者我哋四个人已经系脱节咗咧。 我哋今集谈过期。 我就系、 是、我哋点解多人听？就因为我哋个，因为我哋 POV 脱节咯。 系咩？就系、是、因为过期先有人听。 系啊，嗱，点解咧？我想讲两句说话，系古龙讲嘅。我爱嚟形容我牛医生、狗护士同花哥系非常之咁适合嘅。 我哋满肚笋哥 笋哥， 我哋系牛狗 牛医生、 牛狗花、啊，大佬。 狗护士、花哥同笋哥， 花哥 好适合嘅。 今日我要屌你个老母，继续。 哇！你做乜屌啊花哥啊？你斩柒你啊！屌你老母，吸紧条声佢听噶。嗱，我点解会咁讲咧？就系、是、因为我哋系满肚牢骚同满肚不合时宜，我哋先会有呢个节目。如果我哋满肚呢个合时宜，同埋又冇牢骚，我哋唔会有呢个节目。嗱、嗯，而家啲细路仔、细路女点解咁中意听？就系、是、我哋唔合时宜啊嘛，因为我哋过咗期啊嘛。嗱、我哋阿笋哥嗰日咧有单嘢想讲嘅，就系、是、狗狗搞啊！ 哦，狗系啊，好捻搞笑。唔系我咧喺呢、這个好似系前两集 系 啱啱咧讲咧。大家有冇留意？有冇记得閪丁公仔面嘅古仔啊？ 我閪核丁嗰度 系啦，话咧又话回忆一下啦，即系 flashback 下啲观众啦。 系 咁咧，就系、是、我有一日咧搭巴士嘅时候咧，就有条女就同佢阿妈讲，就话佢男朋友咧想要剪咗我閪丁出嚟。 閪丁， 跟住咧， 就话要咩剃晒大陆嗰啲女嗰啲毛嚟濑閪。 屌我嗰日走咗，就我哋录完音之后咧，咁阿九兄咧就话：屌你未嚟吹够水咁样。 啊！但系咧发觉原来唔系嘅，我有一日同阿笋哥食宵夜，咁咧隔篱台咧有 条女咧就话咩？有班黎智青年，系黎智青年。咁咧然后咧佢咧就话同我阿姐讲。阿姐啊，有冇可唔可以俾碗绿勾勾 啊？绿狗狗搞勾勾搞， 绿勾勾啊， 正勾勾搞， 正勾勾搞咩？ 哎，我咩勾勾搞咧？屌你老味，原来系韭菜搞。咁后屘有一句说话仲捻顶人，阿姐系咪你食晒啲勾勾啊？我屌你老味，成班甩毛飞，你见捻到真系好恐怖。 但系讲呢个对白局系女仔嚟 嘅，系啊，呢样嘢先得人惊，仲要系十零岁嗰啲啊。但系最得人惊就一样嘢，一坐低系讲咩咧？喂，阿、卓哥啊，喂，我咁啊，仲有脑感受紧，咁咧就有几停未上，咁之前，哇，我屌你老味！ 我哋食完饭啲酒饮麦当劳门口， 呢啲真系垃圾之中嘅垃圾，屌 都唔系嘅，我哋好多观众可能都系呢一啲嚟 嘅，系呢啲唔会听我哋嘅节目噶， 系咩？ 系啊， 喂，大家投下票啦，如果系咁， 唔系通常系边啲人会听咧？我觉得嗱，我自己觉得啊，又未到边缘，又对呢个社会有啲希望，但系又。不断令你失望嘅青年人就会听呢啲节目，听我哋嘅节目咯。 喂，但系有啲离题，我想讲乜咧？其实咧，我想讲话谈过期，过期系咩意思呢？就系、是、有啲嘢，即系譬如话有罐香肉丁咁样摆喺度啦，吓，佢 你成日都好想食， 可能佢个系啦，你成日都好想食， 但系你又悭住唔食， 系啦， 卒之摆到过期冇得食。 但系冇得食嘅时候都唔紧要，系你如果譬如话喺嗰时候咧，你知道楼下都系有好多唔响用丁买， 系， 但系你去到嘅时候，你决定买咗沙爹鱼， 啊， 或者你决定买咗豆豉鲮鱼，你就唔再揀香肉丁。 系， 我就系想讲咧，过期其实冇乜特别啦，所有嘢都会过期，所有嘢都会 out date。 系， 但系咧，最重要就系佢 out date 咗之后，你会唔会再将佢拎翻起嚟？ 系， 所以一样嘢佢真正过期，佢嘅特色就系佢走咗嘅时候咧，你个心里边都会。 阿笋哥，我你咁样讲，我想回应你少少。 吓， 我话俾你听， 好彩佢唔系想屌柒我啫。 唔系我掟紧粒咪后先屌柒佢。嗱，我想讲一样嘢，过期咧，人大咗，友情会过期，爱情会过期，亲情会过期。大家睇得电影太多，大家睇得广告太多。而家有个广告叫一家人啊嘛， 一家人啊，食屎啦咁样。 我话俾大家听，就系因为而家啲亲情、爱情、友情过紧晒期，所以咪有啲广告啦。70年代嘅时候，你唔见有呢啲。70年代嘅时候，大家挨有出路。而家大家挨冇出路，死过一条。 系啊，真系好得意啊！呢、這个70年代出世嘅人唔知咩叫假期，80年代嘅人出世就唔知咩嘢系钱，因为太多。 系 90年代嘅人咧，唔知咩嘢系 亲情， 亲情 因为冇。嗱、啊，我点解会咁讲咧？大家话咩都过期，即系点解我话哇？屌你亲情啊、友情咯、爱情都会过期。人大咗，嗱细个我唔敢包话你细个可能屌你老尾，哇嗰啲咩谢思燕揽住又喊又剩，屌你老尾到而家， 谢思燕喎， 即系讲真到而家你唔好叫我影嗰啲咩集体相 咁。我都想讲单笑料就系、是，我细个咧即系讲真，我呢个阿笋哥都系个尊师重道嘅人嚟嘅， 系 细个咧都会哇前辈都会鞠个躬啊，即系见到你系长辈，我都会好尊敬你，我仲要怀住尊敬嘅心噶， 因为大人仔 咁样，但系。我都冇话得唔得人嘅，你总系有啲人你会尊敬佢，可能有个好高级嘅钟表师傅，佢做咗一只好靓嘅 Jigga 俾你，仲要唔收你钱，你都会尊敬佢。 咁唔会唔收钱呢？讲紧几百万。 唔系，或者佢就算收佢钱都好，你都会觉得佢嘅手工巧夺天工噶。 系，但系系。 咁你都会尊敬佢啊？系咪？即系简单啲就系有人曾经俾过一啲嘢你，佢可能系一个开心，可能系一个实物。however 啦，总之你得到一啲嘢，你咪尊敬佢咯，就系、是、咁简单啫嘛。但系呢种感情咧，我同大家讲，绝对会过期嘅。 啱。 点解咧？当我毕咗业之后咧，我再见翻呢个食屎科嘅老师咧。 啊。 我嗰时候啱啱出嚟做嘢，其实好唔顺啦。我同佢讲话，哇乜乜如何如何好，我飞欧呢啲啦吓，唔好再讲啦。我觉得过去两年讲太多怨气。 啊。 年纪大咗就唔想讲。 啊。 连啲怨气都会过期。 啊。 过期咗之后，你就唔想再去提佢。 啱。 咁嗰时候咧，呢个老师同我讲话，喂。唔紧要啊，呢、這个我觉得你做嘢咁认真，你一定会成功 的。呢个一定系大话嚟噶啦，屌你！ 我心谂，喂，顶 你系咪未出嚟做过嘢啊 ，Sir？ 第一，阿 Sir， 你呢、這个你一 毕业就走去教书， 教书年年一帆风顺，而家搵四五饼一个月， 啱啊！ 经济唔好嘅时候你搵多，经济好嘅时候你搵更多，剩翻啲钱又拎去炒股票， 啱啊！ 仲同我讲话你喺非洲养十几个黑色小朋友咁样， 哇、 啊！我屌你个老母，你已经系即系集起呢、這个，即系你根本就企喺我哋成班人嘅背脊上边喺度咿咿呀呀， 啱啊！ 即系我自从嗰 佢系未经过呢个社会嘅残酷洗礼呢人， 系啊！即系咧经过嗰次之后咧，我就觉得，唉，即系。好得意，有经验嘅人同冇经验嘅人讲嘢，我同你讲多句，我嘥够气。即系好似你有时你会觉得，喂，你去个单车师傅度整单车，你去你拎嚟，我话整啦，你同我噏噏乜啦？ 啱啊，讲乜啦？要废话，你系整好同埋唔好嘅啫。 系咯，即系你其实都系望下结果嘅啫，你唔好喺度扮猪扮蟹扮老虎啦。你估我会收少你一毫子咩？ 啱啊， 咪捻狼狗，即系咧亲情都会。 啱， 我都觉得佢最即系咧，我头先讲咧最特别嘅地方就系我之后再冇揾过呢个宗师阿 Sir。 啱， 亲情咧嗰种过期咧就同呢个友谊系唔同啲嘅。 系 友谊，你朋友可以唔见嘛？ 啱啊，啱啊。 即系讲真，上次你老母揾你啊，你点都要听电话啦。你唔好话我屌你个老母，你唔会咁噶嘛？ 唔系，我而家老母揾我唔听，都系佢偷摆片四粒墙。 你会绝，你都可以绝，但系咧你绝到尾，你都会有个铺。即系可能你朋友关咗老衬，你去都唔去啦。 啱啊，啱。 即系讲到一都要大家利是，你一物你妈咪真系行咗去。 局收尸啦，屌你！ 咪就系咯，即系咁啊？咩叫局先？ 局即系你唔去唔得啊嘛，屌你！ 因为喺嗰个国旗里面，佢都仲有一个。 唔系啊，系因为社会会揾你啊， 或者 香港政府揾你，喂，屌你个仔，你快啲嚟收啦条尸啊，大佬！ 其实个情况就等于咧一个五香丁嘅废物利用，屌你原本咧佢已经唔食得啦，你拎翻个罐我嚟摄台噶咯。 啊， 系啊，其实个故事系咁啊，即系咧，我觉得亲情嗰种国旗系好惨嘅，就系、是。 你觉得咧同呢啲人咧，其实个关系好淡啦，因为佢将个注意力都唔再摆喺度，因为好似我咁样，我哥哥咁样生我小朋友，成屋嘅注意力都喺晒嗰度。 啱啊啱啊啱啊！即系咁啊，人大咗啦，已经。 我都唔会，即系佢亦都唔会再关心我啦。 啱啊啱啊！ 我咧每个月只系履行我以前嘅义务咁样。 啱 咁我其实有时讲真，喂，我出边受咗咩苦啊？唔会再同佢哋讲。 唔系你讲佢唔肯听啦， 或者佢 听咩？ 或者 都臭晒炉换尿片啦。 或者大家都唔捻明对方。 啱啊啱啊啱啊！ 跟住然后咧，但系好得意，你义务你会继续履行，但系咧你中间又冇怨言，但系又冇开心，又冇唔开心咯。 啱啊！ 呢个就系过咗期嘅表现，就系、是、具体反映出嚟，就系你对嗰样嘢冇感觉，好似旧女朋友一样。 旧女朋友啊，等于你结咗婚几十零年对捻住老婆咁捻样咯。 即系啲人成日话咩？掟煲唔掟盖，得闲出去打场友谊赛。 黐捻线，边有呢咁嘅嘢噶？ 唔系话条女唔肯屌啊，就系、是、喂，到时大家除晒衫咧，肉 你冇抹噶， 都唔想砌噶。其实我咧有一次见翻我旧女朋友，即系喺街撞到 say 个 hi，say 个 hi， 喂，连咧嗰种喂，即系想闻下你当日嘅体香啊，哇，呢、這个再感受下你嗰种感觉啊，完全冇呢啲嘢。 唔系因为大家分手嘅时候，可能已经好 traumatic 啦，根本上 冇呢啲嘢， 冇啦，屌你都拉开晒啲嘢都。 所以原来咧，我就觉得咁，原来咧，人嘅关系咧，真系会过期。过咗期之后咧，佢过期啊，表现出嚟嘅最大嘅特点就系你唔想再翻转头。 啱啱啱啱。 点解会咁嘅咧？点解啲嘢咧？非休养之后，我哋唔想翻。即系如果佢曾经系好嘅， 系 即系譬如话我哋食，譬如你好中意去半岛酒店食饭咁样， 系 你食过系好嘅，好嘅你应该翻转头再帮衬先系噶。 唔系，我而家成日翻转头帮衬。 系咯，你食何 X 记嘅面咁，你成日去食噶。 系啊， 佢哋会唔会过期嘅咧？ 嗱，味觉就唔同感情。 其实佢都会过期过一段时间嘅。 你日日食咪就咪会。 我以前好中意食某大酒楼嘅凤爪排骨饭嘅。食咗一轮，我觉得佢已经讲。 唔系你日日食啊，梗死啦！屌。 唔系，但系讲几，唔系出钱一丁咁样。我有时真系食到敏噶，即系冇钱嘅时候，一日食三个。 哇，咁啊好卵惨啊！ 好 卵惨 啊！即系有时咧，你觉得哇，仆街， 一丁真系好卵惨。 我今日赚咗200蚊，食咗600包公仔面喺度，哇，好卵高兴啊！即系 佢打机嗰啲草分咁卵样，屌！ 即系你觉得哇，会好多公仔面啦 ，OK？ 即系你就会觉得即系虽然你觉得公仔面嗰样嘢，真系喺你嘅人生里面讲。其但你会继续食咯，咁如果煮嘅时候， 唔系呢个系环境逼成继续食，即系嗱，点解亲情、爱情、友情会过期？就系因为你嗰、那个人好得意啊，人与人之间嘅相处系一个技术。我点解要讲技术咧？唔系技巧咧，技巧系比较个字面系正面啲嘅，技术系冇咁正面，系要练翻嚟嘅。你每一次都应该用嘅，尤其。亲情嗱，啲人成日讲屋企唔系一笪谈论道理嘅地方，系应该谈论感情嘅地方。你讲啊，屋企唔讲道理，你翻屋企啊？ 系乱伦嗰啲啊？ 唔系啊， 感情啊？ 唔系，即系屋企系唔系一个讲道理嘅地方，系一个讲温馨嘅地方。有啲人成日讲噶嘛，嗱，我翻到嚟你应该做呢啲咁嘅家务啦，你翻到嚟点点点，咪唔系？喂，你呢样你又应该做啊？屋企唔系讲呢啲噶，系一家人一齐去团结。你都嘥撚氣啦！而家個社會壓迫感咁大，你仲同我講呢啲？我翻工翻九點，朝頭早我住衛星城市，六點半鐘起身，六點半鐘追七點半鐘嗰班車，七點半鐘上唔到車會遲到，出到去屌你老尾，晏晝冇飯食，屌你老尾客又 call 我，夜晚黑加班加到九點十點，翻到屋企十一點十二點先食餐飯。你同我講要掃埋笪地，你講道理，咁又係喎，阿老婆，你都係咁樣樣喎。咁唔通大家話啊，我唔講道理啊，講感情啊，呢啲你做我做，大家一定要分工合作。边个做边啲，边个做边啲，一定要有道理你先可 以 做。 以前唔同嘅世界咪变得，即系个老婆成日喂怨下怨下，然后突然间你发现多有一条的士多嘅蛆毛喺张床上边咯。 咁又唔会咁多嘅，最多咪离婚收场。但系以前嘅嗰、那个道德框架会好一啲，即 系 严谨一啲啊。 今日都有单嘢噶，大家可以睇下头条日报话有个老公29岁，老婆24岁， 系 跟住咧，然后咧就个老公咧失业，长期失业， 系 咁长期失业，其实已经喺感情上边有一定有啲创伤噶。 屌，贫贱夫妻百事哀，梗系有创伤啦。 跟住然后咧就一搵老公 啊， 就去做运输嘅啫。 啊， 咁有咧做物流，咁然后咧个老公夜晚咧就太兴奋啦， 啊， 就叫醒个老婆搏嘢。 啊， 个老婆唔肯同佢搏。 啊， 咁啊个老公好奇怪啦，屌你尾表冇嘢做，冇钱就性无能，因为 系啦。 屌你咁狠背，哇！屌一搏嘅时候你唔肯搏，哇、啊！不得了，你梗系有外遇。跟住个老公啰挛去，朝头早就拎到走，咁然后 冇閪屌啊走，人哋阿佬屌你咁几捻狼。 跟住然后咧，佢个老婆就话佢个老婆咪报警咯。跟住然后个老公坐几耐？14个月啊。 唔系，我想同大家讲一样嘢，就系而家个社会啊，个压迫感已经 系 好大，同埋大家 好难跨。 你唔好諗住一樣嘢，點解而家電視成日播啲乜撚嘢一家人啊？大家一定要即係今日唔係愚人節啦，今日係咩啊？你叫我做家務，我又唔做啊，又叫我阿爸做嗰啲，就因為而家個社會嗰、那個即係經濟，你話好咗，我唔覺，因為中產揾錢辛苦咗。嗱，以前中產揾錢可能朝九晚五，而家係朝九晚十一或者朝九晚十。 近排好咗，我讲真的。 近排股市好咪好咗咯。 系咯，即系开始又朝九晚七咁样。 系啊，但系你 喂，即系讲真的、我呢个笋仔呢、這个打工咁多年，最舒服系今年，终于步入咗朝九晚唔系朝十一晚七嘅阶段。 你咪好咯，屌你老味，你持下股票，股市唔好嗰阵时咧，大捻煲啊！ 恭喜下我啦！ 你持下股市唔好咪大捻煲咯。咁点解会过期呢？亲情、爱情、友情，就系因为你个压迫感太大嘅时候，你都唔想讲呢啲啦。你讲现实啲好唔好？你一系就俾钱我啦，啱唔啱先？阿爸阿妈同你讲咁多嘢嘥捻气啦，你同阿爸阿妈讲咁多嘢嘥捻气，你阿爸都可能阿妈唔想听。哎呀仔，你唔好讲咁多废话啦，又话日日搵嘢做，又话第日如何如何大树菠萝，你俾五嚿水我先啦，冇钱交电费。 好搞笑，嗰、那个呢、這个。今日咪咩咩 A380 啊？嗰架超级巨无霸飞机咪试飞嘅。 系啊系啊系啊。 跟住、 啊、 然后咧， 佢跌翻落嚟啊？ 未未。呢个有个细路就话呢、這个老豆老母咧就话想送份生日礼物俾佢。 系。 咁、你想要乜啊？咁样。咁、你咁啊，细路仔其实细路仔好得意啊嘛，就系、是你通常都系想同屋企人过啊咁样。 系。 食下蛋糕、啊。 而家啲细路仔唔讲呢啲嘢啊。 佢讲咩咧？我想一张机票，我想要一张巨无霸嘅机票，跟住然后张机票，因为佢啱啱试航啊，必嗰张机票好捻贵噶。 啊，好似话咩来回咩去一程澳洲$10,000啊？ 港万一万蚊港币，港币， 港币啊， 港币。呢、這个你而家搭4,000几蚊啫嘛，国泰都系4,000-5,000嘅啫。屌、 啊， 但系佢要港万蚊咯。系，然后咧佢话即系你见到细路仔咧，佢开心嘅日子都唔想同身边最亲嘅人分享咯。 唔系，因为而家唔需要，即系而家唔系好似我哋细个资源少嘅时候，就话揽住阿爸阿妈，揽住细佬阿哥哥啊嘛。而家已经系资源丰盛嘅年代，你讲爱我，你同我资源共享啦，等于而家啲女仔男仔拍拖一样啫嘛。你讲一番好伟大嘅言论都冇用噶，实际啲啦。一系你就俾钱我，再唔系你咪俾啲资源我。你再唔系嘅，你屌你得个口讲，有咩用先得噶？ 但系我想问，嗱，你知道啦，即系我哋作为呢、這个社会建构主义者咧、我哋相信所有嘢都系做出嚟噶嘛。 系， 即系我哋可以透过呢个社会嘅呢个 creation 或者 illusion， 即系呢个假象， 系 可以营造一啲虚假嘅嘢，或者系。或者營造一啲嘢，令到有啲感覺喺你內心發生。因為人係社會動物，一定係會受你身邊嘅影響。 係係係。 如果我呢個觀點係成立嘅話，究竟人咧嘅感情同埋關係係咪可以重現咧？即係過期嘅時候，係咪可以搣咗 sticker 貼翻個？ 冇啊，一定唔得。男女關係一定唔得，朋友可能得。喺利害關係衝突嘅時候，如果大家有利益去做一件事，可能得。 咁父母咧， 未必得啦。 我又反而调翻转，我觉得咧，父母最容易有，因为始终佢陪你嘅日子最长。 梗系唔系啦，因为大家起埋嘅日子最长，怨气积得越多。 又未必系嘅，即系点讲咧？可能你见啲父母衰啲 啊。 我见好多父母咧都系即系其实都系为屋企人付出好多嘅，只不过系 我见嗰啲父母啊，真系屌你老尾啦，真系。 咁系你阿妈唔掂啫，咁但系 真系屌佢老尾。 即系但系只不过只系大家大个嘅时候，大家个生活唔可以再有 overlap 嘅地方，所以越走越远噶嘛。 唔系，同埋一样嘢，你都唔需要佢照顾，佢亦都唔需要你照顾啊。即系嗱，我屋企，即系以我屋企为例咧，又讲下我屋企啦。我好少讲屋企 啊，系啊， 我未讲过屋企。 大家好感动啊！睇下睇下， 我话俾大家听。我屋企每个人都好独立，亦都每个人都好强壮。我唔系话嗰啲打得几个嗰啲强壮，个个都有钱，个个都好独立，个个生活都唔使你忧。 唔系喎，阿 Letta 哥都唔见好强壮。 Letta 哥好劲啊 ，Letta 哥 而家劲咗啦又。 Letta 哥屌你老尾嗰日啊，佢打俾阿发明家嗱 ，Letta 哥咧就系我个 包弟， 包弟阿包弟咧就喺大陆就买架悍马。 海马藏咗啊！ 悍马啊， 悍马 装甲车啊， 真系啊， 系啊，就打俾阿发明家，就问阿发明家边度有代理啊？人哋喺大陆买悍马，屌你！ 突然间揾到嘅咧，阿 有钱噶，嘥卵气啦，个卵样咁狂，屌你老味，讲都冇人信啦，喺大陆买个悍马嚟揸，屌！大陆几多架悍马？你话啦？ 我唔知啊， 大陆数得埋啦，只手悍马， 唔揾大镬噶？ 系啊，屌你仲问人边度有代理添啊？屌，去试车。车啦，人哋上个礼拜去试捻咗啦， 咁捻大镬， 系啊，买个装甲运兵车去翻工喎，屌， 咁啊，佢都几捻多危机喎， 系啊，屌，不过我唔知佢多唔多危机啊，不过屌你，佢买装甲运兵车去翻工，唔知佢系咪惊被人暗杀咧？屌你老尾，总统都未手起吹啦，屌你閪， 咁啊系， 嗱，我话俾大家听，而家个社会嗰个冲突太大，你话嗰啲亲情。第一会过期，原因就是因为太多怨气，太多恨意。友情点解会过期？因为社会太多利害关系， 太多利害。 男女点解会过期？男女关系，因为大家太现实， 或者系点讲咧？太容易有閪屌咧，会唔会？ 唔会太容易有閪屌啊，因为大家太现实。 不嬲都多噶啦，其实 喺呢个社会里面有人已经有閪屌啦，基本上你可以去买以前嘅社会一样嘅嘛，同而家冇乜分别。点解我睇而家嘅男女关系就系、是会易过期，就因为大家太现实。好老实讲，而家结婚，你个外母会同你讲啦，喂嗱，最好有层楼啦，你条女可能同佢讲，喂最好有个宾妹啦，你样样嘢都系见， 最好有条宾州， 最好有宾仔，屌你，样样嘢都系建构喺呢个金钱物质上边噶，冇话一样嘢可以勾噏二四六，就话同你讲一番言论就话哇好浪漫，你讲完番嘢就哎你真系好浪漫，冇呢啲嘢，而家呢个才子已经唔吃香。我喺可唔可以讲学联啊？ 咪讲咯。 我喺学联识好多朋友都好才子噶，例如我哋有好多朋友都好才子，勾一条柒一条，身边冇女朋友中意，原因因为咩啊？冇钱咯。我屌你老尾，你而家讲浪漫，哇！屌你老尾，弹手吉他好卵劲，我弹吉他咧卵过你啦，你劲唔劲？你弹完吉他，人哋唔会俾个閪你屌噶嘛？你同我去日本 shopping， 佢会俾个閪你屌啊？ 正所谓近排听到都几精明嘅咩 ？Low money, low honey 啊？ 咪系咯，同埋一样嘢。嗰日我听到喺电视里面而家黑白在线 咩嚟个 亚视一个节目两大才子 嗰条臭閪嘅就 白晒胡须嗰、那个 好认真佢 嗰、个我唔记得叫咩名 刘 天赐 刘我唔想讲名 同埋陶杰 吓 两个閪精嗰日讲一番说话就係话当日呢写嗰本唔知乜鸠嘢小说就话两个人呢就去睇呢、這个中国嘅某大名村风景就觉得好浪漫一男一女喺度讲。我想同大家讲啊你而家住间板间房我屌你老母食緊中环你唔好讲食中环啦大家有份工啦四五千蚊啦屌你老母去睇名山大川落街睇狗屙狗屎啊有你份屌你老母返工逼撚到沙甸鱼咁撚样。屌你老尾，你仲同我讲睇名山大川，食都未捻食得饱啦！屌你老尾，讲真一句，你唔好讲啲咁嘅废话先得噶。即系你话啊，唔系、啊，以前个社会几浪漫几浪漫，屌你而家唔系讲呢啲啊，大佬， 唔 一搭巴士都成廿皮一次啦、啊。 以前嗰啲嘢真系会过期，过咗期真系无谓再提。有时点讲咧，有啲旧嘢提起嚟都几浪漫嘅。我今日同我叔叔倾偈， 系。 不过佢讲好多旧事，如何威如何定。 旧屎冲啊落厕所啦，屌！ 好啦，咁我哋讲到呢个回忆都去到呢度啦。 系，仲有一样嘢我想讲，嗰啲集体回忆。嗱，阿笋哥一讲回忆，我又想讲集体回忆。第一，天星码头一定要，唔系嗰个皇后码头，我觉得拆捻咗系非常之唔可惜嘅一样嘢，嗰度系要拆嘅，因为我哋起身嘅。你唔好讲啲咩集体回忆，嗰班扑街可能收捻咗钱做嘢都未定。 唔系，同埋不过好尴尬嘅，我住屯门，对嗰度冇乜回忆。所以我都冇乜集体回忆吓， 嗰度真系冇乜集体回忆底册， 系咯， 同埋香港而家太多人滥用集体回忆， 系咯， 啲嘢过咗期，拆捻咗佢啦。 系咯，我都觉得系。 留喺度，你又话咩集体回忆有呢有路？屌你老母！你班保育人士究竟做嗰啲嘢系咪真系为咗香港市民，定系为咗你自己有一啲既得利益呢？我唔够胆讲，系定唔系？大家听众自己放长只眼去睇一睇。嗱，等于当年保护海港计划，保护海港计划系一个阴谋论嚟。保护海港计划之前，大家已经有好多嘅文件可以睇到填海系会点填。 你 点解突然间 斩你咧？吓、啊，我话你公布呢个消息，你小心跳啊！ 我公布佢应该填海啫嘛。 哦 ，OK。 我唔系公布佢唔应该填海、啊。吓、啊，点解有个律师突然间弹出嚟话唔应该填海啊？佢系收咗好多地产，佢系帮地产商做好多楼宇嘅买卖合约噶。呢、這个律师系接好多地产商嘅楼宇买嘅买卖合约，点解佢唔赞成今次嘅填海？就系、是、因为佢有啲嘢记得利益系断咗。 嗯， 有一班傻仔附和佢。 不过你呢个讲到呢个题材，似乎同我哋个原本系想讲嘅好浪漫嘅题材嚟咗一题啦。 啱， 嗯， 所以我哋应该都要收皮啦。 系啦，收皮啦， 拜拜， 拜拜。